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35集《那些年被普通朋友支配的恐惧》。现场来的人都是知道内情的，大多数人都等着看秦家嫡系的笑话，却没有想到秦汉秋还能拿出这样的底牌。云光财团是连程家都想要合作的人物，虽然平日里低调惯了，但不妨碍其他人对其的敬畏。眼下这个消息一出，就让这些投资人有了清晰的方向。不仅他们，连剩余的几位秦氏高层的股东代表都拿出手机向上司汇报这个情况。这种情况下，什么欧阳威、欧阳家都不重要了。 你不是说程家、徐家都不会插手吗？现在这是什么情况？ 秦四爷也接到了站队他的老股东的电话，那边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骂。 我现在被你害惨了！ 说完后，也不等秦四爷回答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宁晴不懂这些，但不代表他看不懂其他人的脸色。秦四爷跟一众人的表情他看在眼中，此时也意会出了不对，不由转向秦宇。 宇儿，这…… 秦宇也拿出手机看了新闻，陈妮的新闻稿加配图这样的独家采访已经出来了，在 IT 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他不知道 Poppy 是谁，但从新闻稿下面的评论看得出来一些，更何况还有秦四爷的反应。此时的他脸上一片清白之色，其他的更没有心思再听了。他只是看向秦四爷。 四爷，我…… 秦四爷站在原地，心沉到谷底。好半晌，他才抬了抬头，看着对面大厅拥挤的人群，身体一阵发冷。过了好久，他才回过神来。 你好自为之吧，我现在也自身难保。 他看了一眼秦宇，直接开口。说完，也不等秦宇回答，直接看向心腹。他心里很清楚，程家跟徐家都没有插手。程家也就是程温如跟云光财团有个合作案，距离28层中心机密差得远呢。这两家要是有这个能耐让 Poppy 出山，也不会把这个机会让给秦汉秋了。唯一的可能……秦四爷深吸了一口气，他脑子里只闪出一道孤影。秦闪， 把发布会撤了。 秦四爷转身，当机立断地对身侧的心腹开口道， 去跟他的秘书商量，我会再让5%的股份当作贺礼。从今天开始，集团内部谁也不要去给我去研究针对他们的方案。 5%的股份，于秦四爷来说无异于割肉，说是贺礼，不如说是对秦汉秋低头。这5%拿出来，秦四爷就不是秦氏的最大股东了。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更清楚秦汉秋拿出这份合约意味着什么。如果可能，他也不愿意拿出这5%的股份，可如果不拿，等待他的…… 是，我这就去。 心腹连忙拿出手机去联系解决这件事。秦四爷现在没有心情处理其他事，也没有联络欧阳威，直接离开。他走后，剩下的人面面相觑。秦宇扶着门框直接坐到了地上，他明白连欧阳威都拿秦冉没有办法，秦冉那个阶层他是怎么也融入不进去的。不远处，许云豪低骂了一句， 许组长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四爷这边的项目要停工了。 一组的成员看着对面挤爆了的记者，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前几天不该跟着许云豪一起离开秦汉秋那一组的。 许云豪抿唇，恍恍惚惚开口： 先回去把交接工作做完。 眼下 Poppy 的消息冲着他去秦汉秋团队的大师络绎不绝，他倒是想回去呀，但秦主任不可能会再要他的。他也是没有想到秦汉秋还有这种运气。此刻不只是秦四爷，连许云豪都意识到秦闪怕不是仅仅表面上看出来的那么简单。发布会结束，秦冉戴着帽子安安静静地等着秦汉秋还有秦主任接待完所有人，才同他们一起去了秦室。至于程俊一直跟在秦冉身后没有说话，他气质太过于特殊，秦汉秋还一口一个小程地叫着，秦主任等人已经认出了他。即便现在京城对于他的传言太多，秦主任等人对程俊还是非常恭敬的。秦汉秋办公室，他终于挂断了最后一个电话，看向秦主任，站起来弯腰： 秦主任啊，这次多亏有你。 其他人都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坐好。闻言，秦主任摇头： 主要还是秦小姐拿的合约，我只不过是给他们打一个心理战。 不过这次效果显然不错，因为这个清出了不少秦汉秋这边的内线。 对，主要是因为小姐。 秦管家没有坐下，只是抬头看向秦冉。办公室内，寥寥两个从头到尾站在秦汉秋这边的股东也看向秦冉。 哈哈，好在我们有秦小姐，以后秦主任你不用孤军奋斗了。 一行人好奇地看向秦冉，口中有无数疑问，但对着秦冉那张冷淡的脸却没敢问出口。秦冉压了压手没说什么，他接了个电话，那边说了一句，他抬了抬头：到了。行，到十九楼，报我爸名字就行。 冉冉，是谁来了？ 秦汉秋看向秦冉。秦冉看着门外，想了想，说： 是我之前的合作人，今天你们先见见吧。 哦。 秦管家点点头，没太在意。 我下去接他吧。 这毕竟是秦冉的朋友，让人自己走进来，多多少少有点不太礼貌。秦冉摇头，他看向大门外： 不用，他不喜欢这些，马上就要到了。 秦冉这么说着，秦管家想了想还是没有出去。天才的朋友怪癖一向多，秦冉的那个合作伙伴可能喜静。一行人正说着，门外有人敲门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